海盗知识快讯。太空垃圾日积月累，十年前就有科学家说已经接近极限了，安全隐患触目惊心。清理太空垃圾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普遍认为这方面仍面临重大的技术与经济的挑战。航空航天大国之间围绕谁制造更多的太空垃圾的争执还在继续。最近英国太空署宣布拨款100万英镑用于资助太空垃圾追踪科技创新，他们说这一领域已经发展到需要创新思维的阶段，也是鼓励私营部门与科技新创企业参与研发。太空垃圾主要是指废弃的卫星残骸与其他没有彻底焚烧的金属碎片，据估计目前大约有90万片太空碎片在近地轨道以接近3万公里的时速运行，它们对卫星、火箭、空间站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平均每年都有一颗卫星会被太空碎片击毁。而这种威胁随着人类太空活动的增多也与日俱增，除了已经在天上了几千颗商用、军用与科研的卫星，今后几年还有数千枚将陆续升空。 NASA 的数据显示，目前地球轨道上的人造物质总量超过了7600吨，太空碎片相撞并引发连串的撞击，导致卫星运行轨道整体污染，就是凯斯勒效应，也是一大威胁。最终太空碎片的传统方式包括雷达与光学仪器，美国空军的太空篱笆项目就是使用雷达来跟踪大约20万件的太空垃圾，掌握碎片行踪后就可以通过改变碎片的运行轨迹来避免撞击。不过碎片的数量巨大，防范难度也很高，而且难以对付所有的碎片垃圾。很多国家与一些私人的公司正在测试多种移除太空垃圾的方法，其中有发射捕捉太空垃圾的鱼叉捕捉器、磁铁以及大丸等。太空鱼叉可以击碎较大的太空垃圾，尺寸与钢笔差不多，击碎的垃圾通过垃圾收集网以及脱轨装置进入大气层自行焚毁。在2012年2月，瑞士科学家启动清理太空垃圾卫星计划，清洁太空一号卫星的任务就是在环绕地球运行的过程中收集轨道上的太空垃圾，然后携带垃圾返回地球，而返程中这些垃圾会在大气层焚毁。2016年，日本发射幻号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的同时测试清除太空垃圾技术，飞船在太空飞行途中释放出一条金属导索，使它吸附到太空垃圾的表面，通过金属导索向它放电，利用物体在磁场中通电后会发生运动的原理让它减速，在低于围绕地球旋转所需的速度后坠入大气层与大气层摩擦烧毁。而欧洲的航天局计划在2025年发起首次的清除地球轨道碎片垃圾的太空任务，希望到时候我们的这个太空可以更干净。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